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杯，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零下10.5度，天气寒冷，上班的朋友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午后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还不错，气温比昨天略有回升，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欢迎大家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要提示大家，德外大街、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新外大街呢、鼓楼外大街、安外大街车辆行驶畅通。那机场高速的监控中心提示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稿进京方向、杨林到航站楼出京方向车多。受到河北省封路的影响，京哈高速出京方向白鹿至世界呢是封闭的。在此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你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咱们一起啊在路上啊互动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来王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是是是，截止到目前的话，您的人生是本书。假如啊您的人生就是本书，您想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对，各位听好了，比如说我们说把自己的人生啊，就是你的人生活到现在了啊，你甭管您是8岁啊、5岁啊、3岁啊， 好的， 对， 越活越往回、 您这是。您是这个活到现在以后呢，就把人生啊过去的人生看作是你书写的一本书、对不对？ 你是作者， 你用日子书写的一种书，哎， 对， 你是作者，那你想给自己这本书啊加一个什么题目呢？咱们就暂且算是叫做第一册，对不对？你人生的第一册，是吧？各位， 次数也不会太多。 哎，好，那不一定。人现在可能是10岁的小朋友跟我们互动的，是吧？ 那 人说我这是第一册，我后面呢 可以 还有好几百册的。 哇，真 真棒啊，免写的啊、 哎。 来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您除了要给我们说一下您起为什么起，就是起这个什么样的书名之外的，您也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起这个名。 是是是， 对吧？你比如说跟过去说再见说了，我的人生就名字叫糊涂。 嗯，是 啊，您跟我们说一说，您比如说 俩 你怎么就糊涂了？ 对，看得更糊涂， 对吧？啊，你说你 不能瞎说呀。都是您的人生， 人家那个郑板桥还说了，难得糊涂呢啊！您要真能过成糊涂了，那就要了命了。这个 你那是第三册， 哎，好， 来了， 你那是大结局、 啊、 可能。 对对对，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呢，说说您的人生是什么书名，同时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把您 对起这个书名。 对对对对， 好。 然后呢，我们给您说很多民生和交通方面的消息。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关注到七号线东延，七号线的东延线黑庄户站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另外呢，今年一月北京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位居全国第八。 哦，还有春节将至，购买年货熟食可以放心啦。 定制年货呢，别贪古法和私房哦。 嗯，还有中消协双十一网购体验报告发布，三成海淘商品涉嫌假冒。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吧。 好 嘞，今年一月份的北京 PM2.5 浓度是每立方米34微克，同比下降 70.7%。 这个浓度值不仅仅达到了国家年标这个年标准值啊，而且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比过去的夏天曾经最低的每立方米36微克还要低啊，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这么低的月度这个月均浓度值啊，也让北京跻身于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的前十名，排在了浙江舟山、辽宁、大连前面，位居第八位哦。 哎，那咱北京的城市绿地对于净化空气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哎，最近呢，市园林绿化局完成的科研课题就显示出来了。2013年到2016年，咱北京城六区绿地年均滞尘呢，滞留尘埃9789吨。哎，其中呢 PM2.5 颗粒105吨。今年城市增绿的力度呢将进一步加大。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留白增绿指标今年首次纳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明确全年要拆违还绿1600公顷，并且要集中利用腾退土地建设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温榆河湿地公园等一大批大尺度的公园啊，以及一批居民身边的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 哦，就出门能见到绿。 对，虽然小吧，但是你在里边走走心情好。 哎，麻将不是麻将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哎，等等，最近你在说些什么、 我这个最近早上起来以后，这个嘴经常会瓢，你知道吗？ 不是、为了过年的娱乐这个舒心呢、在练习啊。你在练习，很多朋友都在忙着买年货。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春节将至，购买年货熟食，各位您现在可以放心了。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啊，昨天公布了40批次熟食的比较实验结果，显示所有检测项目都符合相关标准。市消协提醒市民，购买这个熟肉制品呢，应该选择正规有信誉的商家，仔细的查看配料表、保质期等包装标志，那根据个人的实际需求和食用风险程度来购买。同时你一定要记住索要购物凭证。 这是忙着传统，哎，还未来也了不得了。本市今年呢，将继续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强信息惠民服务，其中备受老百姓关注的 5G 网络。 哦， 北京已经开始相关试验工作了，今年就将进行试点试用啊。根据北京市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到2020年呢，咱北京将实现 4G 网络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2019北京世园会园区、北京新机场、2022年冬奥会场馆等率先开展 5G 网络商用示范。 5G 都来，据说这5G 嗖嗖的快， 我还没点呢就变了。 哎呀， 你这是意念啊。来看一下，现在呢正值寒冬时节，洗染行业异常繁忙、 哦、对对， 那洗染投诉也成为了服务行业的一个热点的问题。据统计说，2017年度呢，顺义工商分局共接到关于洗染投诉13个，其中9个涉及质量问题，2个涉及合同问题，2个涉及售后问题。质量问题当中呢，涉及颜色改变的5个，损坏开裂的问题4个。此外呢，工商顺义分局提醒您，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及时处理，洗后出现的问题当场提出、 哦、 最好先检查衣物，如果没有问题您再签字， 别嫌麻烦、 啊、对 对吧。 出现问题之后呢，将衣物可以留置在洗衣店，同时拨打北京市洗染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电话 010-6397-2756 010-6397-2756，要求进行调解，或者是这个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您可以进行投诉啊。 嗯，另外为了更好的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提高，经过市政府批准、 嗯、 咱北京决定调整社会救助相关的标准、 嗯、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城乡低保的标准调整为家庭月人均1000块， 哦， 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调整为家庭月人均2000块。 嗯， 调整后的社会救助相关标准呢，2018年1月起就已经实施了。 嗯，对，大家到时候可以、 需要的、 这个参照一下啊。 嗯，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七号线东延线黑庄户站日前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的封顶了，成为七号线东延线首个完成的车站主体。这个七号线东延线全线呢共设有车站8座，分别为黄场村站、窦各庄站、黑庄户站、万盛南街西口站、云景东路站、小马庄站，还有高楼金站啊，还有环球影城站啊。那么其中呢，换乘站2座，万盛南街西口站可以和城际铁路联络线 S6 线换乘，小马庄站呢可以和 R1 支线换乘。据了解，七号线东延线呢预计明年9月底开通试运营。 在爱情最高潮的时候，谁管你这世界的死活？是错误，离婚是醒悟吗？再婚之迷途，一个人孤独，两个人幸福，三个人可以致青春，都是寂寞孤独。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快乐的时候忘记它。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首歌特别有跳大神的感觉。 这是谁选的歌？ 看歌名还是挺好的，我要开花，结果没想到开出来的是朵妖艳的花。 这开花豆吧，这是。 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对对对。 然后呢，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这个 文艺的， 哎，文艺点的，咱给自己啊，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啊，这本书起一个书名。 对， 哎，这个时候您可以正好借着在路上的时间，咱可以思索一下，哎呀，我的这个过去的人生，我用一个我给他起一个书名来总结一下， 对不对？ 叫什么？ 哎，我们来看看其他大家都怎么写的啊。波波先生说了，我起名叫总舍。 什么叫总舍呀？ 就是他在后面解释了，说舍不得青春，舍不得工资，总之都舍不得。那你为什么叫总舍呢？ 他是觉得这叫总之都舍不得的简略语， 叫总舍，但是听起来像你总在舍啊、 我给你改一个， 就叫舍不得呗， 这叫全都要、啊、 哎好你看这个来看看你那边有什么。 南城李师傅， 哎呦吼， 人家厉害了，我的前半生就是一本书 哦， 狗蛋儿的幸福生活， 哎呦吼， 狗蛋儿当然就是我了， 嗯嗯嗯， 娶了个好媳妇， 嗯嗯， 有个好丈母娘， 哎呦吼， 有个老丈杆子也不错，哎呀，帮我看儿子真是特别好，还有一个好妈妈，哈哈，我的幸福生活、 哎、呀。那这那这我觉得换个那狗蛋的幸福生活你这哈、啊、就应该这叫好这一家子啊哈。 哦是。还有那么个电影呢，瞧这一家子。 啊瞧这一家子啊，对。 是是。 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今天给自己的人生啊，到目前为止的人生 生活 人生的生活，如果把它当做一本书的话，您准备给它起一个什么样子的书名，然后呢 可长可短， 为什么叫这个书名，对吧， 对对 对, 对、啊，人孙德虎那名字长， 行，那叫 平淡人生，说平淡但又不完全平淡， 好，估计啊这个平淡人生是他想要起的这个名字、 哦、有可能、啊、 然后呢但是后面是他解释了，他又犹豫了，说平淡这好像又不完全平淡， 但是这个外国的书名我看都特长 哦， 还破折号后边关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十二里地， 不是那个是翻译的问题吧？ 不是，你就看它原文更长 哦、嗯。有的时候翻译还给他， 外国起名都那样，还加一冒号。 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热点的消息啊、比如说春节马上到了，不少人开始准备年货，那相比起超市里标准化生产的成品，根据需要私人定制的年货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不管是线下实体作坊的代加工食品，还是说线上的各地农家自制的土特产，甚至朋友圈里的私房菜都是陆续走上人们的餐桌。对，现在朋友圈里经常有人做这样的买卖，就是哟，那种买卖可火了，有的时候你得提前一个星期就是定制，比如说他就是说我的私房菜 啊、 就是我能赚我擅长做的菜 啊、 然后呢你再通过微信给我预定、说我擅长做这个菜，你要哪天吃哪天吃，有时候你当天定你都定不上、 上你们家来做来 啊、不就是他在家里做好了 做好、 然后呢给你快递过来或者怎么样， 这是朋友啊、 就朋友圈里有人专门做这种买卖、 那绝交吧， 哎，不是， 你个菜还要钱， 人家这个就是做买卖的啊、您家的就跟那朋友圈里代购是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 哎，那 还有这个， 但是呢说到这儿呢要说一下，这些定制年货啊在生产过程当中它的卫生状况怎么样呢，添加的成分是不是超标呢，储藏运输的条件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呢，这些问题往往被容易忽视掉啊， 是这意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宏就说呢，一些消费者在采购年货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标榜古法工艺手工自制的私房菜土特产，认为这类食品无添加有特色，吃起来好像带着一种人情味，殊不知其中也存在着很多误区和风险。按照食品安全法，这是有法的，这样的要求呢，即使是在网络上从事食品生产和销售也必须依法取得许可，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难监管到位了，不少所谓的私家制作恰恰是出自无经营许可、无卫生许可、无监督抽查、无专业培训、无产品标准的个体作坊， 所以刚才说到了一个人情，我觉得啊，您是这个 人情是够了， 这个食品里边是有人情味儿，但是您也不能忽视了人性啊。 另外呢，有别的味儿。 范志宏还提到了说，这个食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储藏运输要注意控制条件，并且要遵循这个保质期。那应当在4摄氏度保存的东西，不能在10摄氏度保存。冷藏保存2天就有微生物超标风险的产品，就不能2天后还在卖。 是， 那销售的时候呢，需要用冰袋保温的 食品就不能在室温下运输，而且必须确认运输过程当中温度一直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因为大家一直享受这种服务吧，可能没意识到方方面面很多细节啊。无论从安全性还是从营养价值来说，新鲜食品当然都要比那些腌制食品要好，但从经济、人情和文化的角度来说，也没有必要完全否定。那么范教授就建议说呢，吃加工腌制食品的时候，您得控制频次和数量，一次别吃太多，尽量的降低对身体的损害。同时呢，还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五谷杂粮，通过食物搭配，使得营养更加均衡，增加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的摄取，减少慢性病和癌症的风险啊。在这儿我也得提醒大家，这一听说吃五谷杂粮，有的人就天天吃棒子面，过两天就反正就这个大米就不吃了，白面就不吃了。后来你发现我怎么越来越瘦，那这营养它本身还是不均衡， 就干什么事都别走极端。 对， 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双十一，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啊，但是呢相关的一些数据报告啊正也是持续的在调查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上午啊就发布了双十一网购商品价格、质量、售后服务调查体验报告，那结果就显示三成的海淘商品涉嫌仿冒。我们来看一下， 中消协呢在2017年10月至今年1月组织开展了双十一网购商品调查体验活动，对16家网购平台9大品类的调查体验，主要涉及价格追踪记录、7日无理由退货操作、海淘商品真假鉴定、非海淘商品质量测试以及快递面单这个查验等等。那么调查体验还发现，将近80%的商品价格双十一并不是最优惠的啊。这一次调查体验呢，实际购买了93个海淘商品，涉及37个品牌。截至目前，有19个品牌商品商标的权益人或者授权人呢，对53个样品出具了鉴定结论，其中38个为正品，16个样品涉嫌仿冒，母婴用品、电器样品啊都为正品。这还行、 好。 那么化妆品就复杂了。 对，我们看来涉及资生堂、兰蔻、雅诗兰黛、倩碧等7个品牌，19个样品，鉴定发现11个样品是正品，8个是涉嫌仿冒。聚美优品的极速免税店销售的雅诗兰黛特润修护肌。 肌透精华露， 妈呀！ 特润修复肌透精华露， 哎呦，这光这名儿我跟你说去哈， 咱也用不了。 拼多多的 JDF 美妆店铺销售的资生堂洗颜专科洗面奶，与该平台的雅纯美妆店铺销售的雅诗兰黛 ANR 眼霜、卡莱雅护肤世家店铺销售的这个叫资生堂安耐晒防晒霜，还有网易考拉海购平台的自营直邮仓销售的雅诗兰黛 ANR 眼部精华霜都涉嫌仿冒。所以看来这个雅诗兰黛出现的频率很高啊，尤其这个 ANR 眼霜，对吧？就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这些名啊，你就让起的，你就是让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化妆品这名字起名太有学问了。我决定创一个品牌， 咱俩应该反。 我一个起 叫什么？你来一个， 我叫特润修护洗颜雅护 RBC 安耐防晒美颜去皱蛋白滞留霜。我跟你说，光看名我就让你想买。 消协啊，这有一个人从名上讲。刚才说到的是化妆品啊，其实在这鞋类上也有一些涉及，像阿迪达斯、沙驰、爱步、斯凯奇4个品牌，10个样品经过鉴定呢，7个为正品，3个涉嫌仿冒。包括贝贝网、阿迪达斯品牌入驻商销售的阿迪达斯三叶草、史密斯鞋，这也挺复杂。海坤运动专营店销售的阿迪达斯贝壳鞋，拼多多蔡小姐的鞋店铺销售的阿迪达斯椰子鞋 啊，其实都是很多的品牌都有问题啊。如果大家想详细的去关注的话，您可以上网看一下这条新闻。 可能它不是品牌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些店的问题。 对，就是这些店，它带 店， 他说所谓的海淘其实都是一些这个假冒商品啊。 对，还有箱包呢。 当然，我们说这是三成啊。您具体的品牌，您就关注一下；具体的店铺，你也去关注一下啊。有梦想，有梦敢去闯，去实现一场漂亮的仗。路过操场，我去先来场。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推开梦里。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给自己的人生到现在为止，如果把它看成一本书的话， 对， 给它起一个书名啊。姚宁宁说了，说我要起的，就是叫《致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啊，这个 连演员都选好了。 哎，对，他说以后要拍成个电影，男主我都想好了，就是赵又廷哦，肯定大火。 这就是假公济私。 真是的， 肯定是他喜欢这演员呗。 哦，不是，他人生，你的人生当中是出现了赵又廷这样又帅，就又帅又 man 的人吗？ 那他就不需要赵又廷。 那你肯定是认识我。 大家都没吃早点吧？ 来看看，还有 奋斗说日子，每天不都在过日子吗？ 哦，日子， 哎、日子好像谁写了吧？ 不是，那是宋丹丹 啊，不是 写了本月子， 写的是 哦，对，倪萍写的是日子，好。 各过各的日子吧。 哎，来看看白羽化为仙说，哎呦，说哥几个想死你们了。 您好， 告别我们出发半年之后，我又回来了。您看看，您看看，是不是走了之后才发现还是我们好，对不对？啊，他说之前是由于工作原因，上班时间跟这个节目时间不赶趟，这下好了，我又能听你们广播了。 好啊， 我之前的人生啊，如果写成一本书，那起个名字的话，应该叫做《努力边缘》。 哎呦，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学习都不够努力，凭借自己头脑还算聪明，人品素质还不错，一直霸着好学生好工作幸福生活的边儿。哎呀，真是讨厌死了，你知道，希望以后我的孩子可以拼尽全力努力的生活，稳稳当当的走在康庄大道上。 所以不叫努力边，应该叫努力边缘。 你这叫幸福，不是，你这叫幸福幸运边缘，你知道吗？ 对，少着一边儿、啊、 哎，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他的心态，他总觉得自己其实，哎，你看我也不是很努力，我也不是怎么样，但是我能得到这些，我很感恩。 其实他可能努力了， 所以对，所以他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不错不错、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节目当中，给自己的人生书起本起名字吧。 投研老将权益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老张，听说过2008年奥运会纪念钞吗？ 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 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2018冬奥会纪念钞。 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钞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 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 在哪儿订的？我现在就去排队。 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 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区谨慎。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 还能买吗？ 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下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广发信用卡天天精彩，3月20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天天精彩专区，购买太平洋咖啡、赛百味、望香园、韩式烤肉、小恒水饺等商户代金券，周五立享1元秒杀、5折购券。详情关注微信广发卡北京。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里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

今天早上呢，咱们跟大家一起互动聊的话题是说，把您的人生啊当做一本书。 对， 那到目前为止，您给您这一册书呢起一个书名啊， 是， 然后呢说一说为什么要起这个书名，跟我们解释一下。 今天都小年了， 啊， 是吧？这又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对， 这个生长到现在，您这么多日子，这么多生活，肯定有您的故事。 对对对对， 给自己这本书起个名字。 沉淀就说了， 哦， 我的书名暂定为叫多舛命运，无限幸运。说我遇到的各种， 这是一个精彩的书啊！ 哎，他说我遇到的各种奇怪的事情太多了， 嗯， 但是呢，总感觉有一股力量啊，在推动着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太好了， 目前看来还挺顺利的。我现在每天都写日记，等将来退休了，我就把我的日记梳理成自传，绝对有意思。 你听着吧，还注意保密呢，说这么半天，嗯，一点具体内容没谈。 哎，对对对对对，嗯，他等着将来这个发布呢啊，就也等着退休呢啊。 呀，那我跟你说，我擅长这个。我前两天刚主持了茶话会嘛。 哦，好。 摩草儿说我的前半生啊，嗯，人家我的前半生书名就叫成长。 嗯， 我从一小姑娘，我成长为一妈，我容易吗我？ 哎呦， 我有时候也跟我闺女检讨啊。 嗯， 我说孩子，我也是第一次当妈。 哎呀， 实在有做的不好的，你可以提意见。 嗯， 孩子说行，你做的还可以。 那我要是你要是我妈妈，我就是妈妈，我也是第一次当孩子。是这样，我如果有做的不到的地方，您多海涵啊，把棍儿收起来。 这家里还挺客气， 哎，好好， 挺和谐， 对，是暗藏杀机啊。来看心情不定说了，二位好，我给自己啊出的第一本书名就叫做要是能重来。哎呦，人家这真是出名了，不真是出书了。嗨，我这脑子现在啊， 倒是怎么回事， 叫真是出过书 啊，真的假的呀？ 对，他说 要是能重来， 哎， 好， 因为有很多值得后悔的事情可以扭转， 哦， 也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可以再来一次就好了。 嗯， 如果要让我写第二本书的话，我就写书名就叫《我们出发吧》。 去重来啊！ 哎呀，好，嗯， 有点意思。 来看看其他的。 冯毅说啊，化妆品的词儿真是难为大帅了。 我就准备用化妆品的名字给自己的人生写本书啊。 你叫透肌什么精华霜啊？你要准备叫？ 哎，我想想啊，我如果用化妆品给自己取个名字的话，我叫 厚润红颜 雪花膏。 我天！不，你应该叫嘎了油， 对不对？就是这么， 你来自 就是这么历史悠久， 可以可以。齐展成说：“哎，我如果写一本书啊，我叫做《献给而敏感而悲伤的孩子们》。 哦， 献给敏感而悲伤的孩子们。 哎呦， 我从小性格原因，我活了30年，至少28年都是一直被人否定的。 哦， 这最近这2年才开始得到身边的人的承认。 哎呦，那您这个真不容易啊。” 很坚强，很善良。 关键我想知道你怎么从三岁开始就记事儿了？活了30年，至少有28年被人否定。 形容呗，啊，嗯，不错，现在被承认了，这多难呀！ 哎呀，好， 从被否认到承认，嗯，哎呦。他说呀， 嗯， 只要你认真坚持，就会有曙光那一天。 嗯， 我身上也没有太多值得让其他人学习的东西，就是坚持， 嗯，哦， 哎，这就是很赞了啊！ 对，这有一些啊。我特别想要扔出去的听众啊 ，Brandy 说了，大帅啊，你要用一种，你别用化妆品，你用一种药品给自己起个书名，开塞露啊， 不能吧？那润滑 也行也行， 反正有用就行， 有用。 小杰说，那我也起名，我就憋屈。 嗯，好。 那你学人七善成，人前28年都被否认。 哎，看看他为什么憋屈啊？他没说呀？ 没说， 就光觉得自己憋屈。 嗯， 你看，你得说出来，让我们给你分析一下。你看你是真的憋屈吗？ 其实你自己一看也就明白了。 哎，陈琴说了，我要是给我自己的书名起名啊，叫寻找，我一直在寻找。寻自己的朋友，寻自己，寻朋友，寻真正的美好理想人生，更美丽的爱情。我一直在寻找。 那你还真得先找着自己， 对对， 自己都没找着， 后面这些就很难了。 对， 哎， 或者你先找后边这些， 不可能，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你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定位不准，你怎么能交到朋友，对吧？你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啥毛病，对吧？你肯定交不到朋友。你别什么寻找更美丽的爱情，如果你定位不准，是吧？自己长得很丑，非天天非觉得自己长得像周月婷似的，对吧？你当然找不着爱情了。 大帅，你展开自我批评很深刻。 哎呀，好。 这些都是我日常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我那么帅，你们总看我那么丑？ 哎呦，为什么呀？ 是你们眼光有问题。 哎，对对，太对了，就你一人眼光正，好吧？涛子说了，年少的我就是我的书名，一直保持啊年少的心气儿，永远阳光、正向、积极向上。 哎呦，好，这 挺好的， 这号子真是。就你把这名改了改了，叫猫吧。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一下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把您的人生活到现在啊，作为一本书的话，您给它起一个什么样子的书名？ 对对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这个足球方面的啊。 好， 说前天凌晨正在葡萄牙阿尔加夫进行的大西洋杯比赛结束了最后一天的争夺，北京中赫国安队以1-3不敌瑞典超级联赛的升班马，叫达尔库德队。那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赛事的比赛。为球队打进球的是前锋索里亚诺啊。尽管本次比赛的成绩不甚理想，但是主帅施密特却认为在冬训阶段呢，成绩不是他要首先考虑的，给更多队员以表现机会，并且演练和磨合阵容才是他最为看重的。而那些在本次比赛当中有所发挥的年轻人都有机会进入到球队新一年联赛的这个 轮换阵容 当中啊。 对， 关注完足球，咱们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吧。 好， 篮球方面， 再来说说篮球。将于3月3号开打的 CBA 季后赛呢，将继续使用本土的裁判啊。虽然此前呢有过季后赛聘请高水平外籍裁判的这么一个提议，但是在 CBA 股东大会决议后，还是决定不要用洋裁判了啊。至于季后赛每场的临场裁判是4-3还是5-3呢，还没有确定的消息。但是原则上还是要在季后赛保持备用裁判 哦。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虽然就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这些年的季后赛使用的都是本土裁判，但是随着联赛水平的提升以及球员在场上的这种激烈的竞争性啊，这个赛季还是有提议说是否能在季后赛的时候聘请高水平的外籍裁判来进行临场的执法。但是后来股东大会进行这个决议表决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继续使用本土裁判更为合适。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时间段欧洲裁判也在进行执法工作啊， 人也忙着呢。 对， 在过去几个赛季的季后赛当中呢，绝大多数场次啊都有备选的裁判，在比赛前进行抽签决定到底是哪几个裁判进行临场执法。而这个赛季也会沿用这种裁判选派的方法啊。 其实就是说你刚才问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是随着咱们国家这个CBA 啊篮球联赛水平的发展，因为这些裁判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提高过程当中，肯定会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失误啊、争议啊等等的。那你像在美国的他的这个美职篮发展了这么多年，他们的裁判啊整个的水平来说的话，都会高一些， 经验丰富一些， 所以呢他可能会想到外请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马上要这个开始的平昌冬奥会，我们来关注几个冲金点吧。 哎， 对吧， 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听一听我们的广播，所以有消息也会告诉大家啊。那么这个2月9号啊开幕的这个韩国平昌冬奥会呢，中国代表团能拿几枚金牌，可能有人看到几个字怎么这么刺眼， 就几声说怎么光拿几个吗？ 实际上呢，中国代表团呢能拿3枚金牌，凭上届冬奥会就算完成任务，实际上我们这个还大力要发展的啊。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完全不是一回事啊，各位。世界权威体育数据公司啊日前呢也公布了一个最新一期的冬奥会奖牌预测，他们认为中国有望在平昌夺得5枚金牌啊。他们很乐观，但是我们呢也要谨慎一点， 对， 不能盲目的自信。 虽然说评估公司嘛，他们是做了一个评估，但是我们还是要 不要讨好 谨慎，谨慎对待，然后呢， 谨慎乐观吧，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看点吧，好不好？ 对对对， 这样我们先预告一下即将会出现的一些看点，然后呢，就是比较近的10号啊，10号的18点到20点 50分会出现叫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那上届冬奥会韩天宇是获得亚军，不过近两年来他的状态一直没上来。最新消息是2月3号因伤没能和大部队一起前往这个平昌的韩天宇已经上谕，已经和队伍会合了啊。 对， 他将是中国队夺金的主力，那将会在10号的18点到20:50出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哈， 哎，这是最近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推荐最近的，免得推荐多了您给忘了啊。 是你一束光，琥珀色远方，回忆被穿肠，伤口被遗忘，泪水跟着眼眶流出一道方向，牵引着你我的希望。手连手，用心寒风里为颤抖，古老的记忆不断的寻觅，因为爱要坚持到最后。手连手，抚平心灵伤口，寒风颤抖，还是要往前走。当太阳再升起， 来看看，刚才咱们不是说互动话题的时候还说呢，你可能现在正8岁、5岁、3岁，是不是？ 有可能， 哎，有可能真的来了，因为妈妈给我们发过来的说，迫不及待的上车。儿子听到今天的话题就说：“哎呀，这个够难的呀！”为娘我深入浅出的讲清了主要意思之后，儿子瞬间领悟，跟我说：“我的5岁人生也有书名，名字就叫《植物大战僵尸之战军》。”哎，我这当时这为娘的，我就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呀， 很难理解。 哎，儿子就深入浅出的给我讲了一下， 反过来了。 哎，说书里说的是儿子和僵尸战斗，让世界和平， 嘿， 自己就是书里的主人公。那战军是什么意思呢？战斗的战啊，军队的军，战军啊就是战狼的同盟军。 哦， 都是保卫和平的人。咋样？有没有深度？ 有深度， 哇， 不仅有深度，还有靠山。 哎呀，就冲咱儿子这水平，我跟你说，他后面的人生的这个书名还不一定得起成啥样呢。我跟你说， 后面叫灭了僵尸呗。 哎，好， 真棒，真棒， 真棒。 哎，我们今儿说的就是，如果您生活到现在，您这些日子都变成一本书了，一本书，您想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哎， 命名这本书，您自己起。糊涂的旁观者说，那就叫无言吧。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哦， 然后您这本书成为一个笔记本了，因为没有字。 对，无字天书。 对对对， 来看看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夏末倾城夜半凉。”哎呦，这名 可以了， 好，好，这行可以了。这个没有，人家起书名叫什么呢？叫《如果没有如果》。 哎呦， 这人，我觉得是。啊，很文艺范儿、啊， 就是一文艺人。 哎，他说总是想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但是事情都过去了，如果只能是如果，而且当时的情况不能如果。 嗯，有点。 你等会儿，你让我先绕一会儿啊。 反正如果大帅能明白，我们也就都明白了。 哎，如果没有如果，哎。 Max Summer 说，我这个叫狗血剧情未完待续。 好， 多给自己。简直了，我就有什么就哎呦，就狗血，有时候觉得我开心嘛，人生就要不平淡啊、 哦。反正仔细想想，这个狗血人生挺 累 开心的啊 啊！ 来看一下，他不是写的吗？自己挺开心的啊。 是整体是不平淡。嗯，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写的是樱花，他说我的书名叫朋友。我和我的朋友啊，从小学到中学，到插队，而且他哥哥和我哥哥也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兵团，而且现在我们还是保持着联系。 真棒！ 所以我的人生目前为止的话，这本书名就叫《朋友》。 嗯。小谢说我这书名叫幸福就很简单吧、 哦、 上学的时候努力点能上这个中上等的成绩、 嗯、 不努力反正也能及格、 哦 啊、我觉得及格就很幸福， 有好 长大后有份稳定而且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也很幸福、 嗯、 工资多少就算了不说了啊。和相爱的爱人走到一起这是一种幸福、 嗯、 现在有了宝宝就更是一种幸福了、 嗯、 虽然生活压力大了点但是我们有压力才有动力啊、 嗯、 幸福其实很简单。 哎呦，你看人家这个解释的啊，就把自己心态给总结了一下啊，从小学 也是自己的生活呀， 对对，幸福其实很简单，关键看你怎么想、嗯、啊， 关键就得听八七六。 你看 Lonely 说了我的书名悲惨世界加百年孤独 你这书名还是抄的。 哎呀，是你这还不是自己写的，说工作上各种高难度的项目，情感上一直都是这样孤寂，不过好在还可以像老人与海一样坚持。 那他还有条鱼可以战斗的。 对，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啊。这哥们儿，你得马上把自己的书名先改一下。 对， 对你只有改了以后，你才能开始新的生活。我想想啊， 这是一个心态问题。 给他起个什么书名呢？他是悲惨世界加百年孤独。 我来一个， 你说， 皆大欢喜。 哦， 行吗？还不够。 可以，我觉得，但是得按照他的套路来。他都是抄别人书名， 皆大欢喜也是莎士比亚的呀。 不是，我觉得你得抄一个什么样子 的啊？ 对，更有名的， 抄一个热闹的， 对， 啊、叫、啊、 哎，对我刚才《王子复仇记》是吧？ 好，你这不让人闲着了，这 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资讯、嗯、啊。然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精选送福来， 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然后说是距离除夕夜越来越近了，央视狗年春晚正在进行彩排，那首批公布的参演人员就是备受关注的主持人阵容。今年春晚将继续沿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主会场设五位主持人，分会场8位主持人，其中春晚主会场设在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由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尼格买提联袂主持。值得关注的是，历年主持春晚的老面孔董卿、朱军、撒贝宁等都没有出现在这次的主持人名单当中。 嗯，那分会场呢，主持延续一位央视主持人搭配一位地方台主持人的方式，彩排还对外公布了今年的春晚舞台设计。央视一号演播大厅以汉字为结构搭起了立体舞台，春晚也将继续以一号厅为支点，携手4个分会场突出中国元素、民族符号、地域文化。语言类节目突出3个新，一是题材新，二是阵容新，三是手段新。 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卫视的春晚啊。今年东方卫视的将以梦圆万家春满东方为出发点，设置春晚啊，立足于老百姓的梦想。 由钟汉良、江疏影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一路繁花相送》昨晚接档了《恋爱先生》，登陆东方卫视黄金档，续写了都市浪漫爱情的新篇章吧。 你说，哎呦，这江疏影这两年可火了，是吧？那个《恋爱先生》也是江疏影演的， 哦、 关键是我觉得 了这是， 我觉得这么接档吧，有点不太好，是怎么的？你看他刚跟那个谁靳东谈完恋爱，嚯、哦，又跑去跟钟汉良谈恋爱了，你瞬间有一种啊背叛的感觉啊。 没关系，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 哎，好好，来再来关注一下啊！另外一个消息，这个由刘一达编剧、任明导演、冯远征主演的北京人艺京味大戏《玩家》近日呢再登首都剧场，将会连演16场，持续演出到2月26号，陪观众共度新春佳节。 嗯。再来关注一部电影啊，时隔13年，马楚成导演的攻略系列第三部欧洲攻略启动。那么导演马楚成主演梁朝伟、唐嫣、杜鹃等亮相启动仪式。 嗯， 对于多年后再次演出这个系列当中扮演特工，梁朝伟表示自己头脑更聪明了，身手可能是慢了一点啊。 嗯， 欧洲攻略是马楚成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后执导的第三部攻略系列作品，距离上一个作品已经有13年了啊。 嗯， 那么梁朝伟呢还是不是梁朝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哎，好，刚才有一位朋友给自己起的名字书名叫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友让人暖得不怕风，越知心越交心，挤在一个梦里头，渴望一起拥有快乐有成就。说假话才是朋友，但我最小声堕落是你骂醒我的错。你对我的信心比我自己还足够，你让我没有理由不向前走。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嗯， 回乡馅饺子给我们说来了，他的人生的这本书的名字叫按葫芦起瓢。 按下葫芦起 来瓢。对，小时候跟父母较过劲，结婚后呢天天解决单位和家庭的各种矛盾，懒得不行的我感觉每天都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当然我现在认命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你看看练出来了吧。 是啊，草歹你也得着一瓢啊，对吧。来来来， 巧克力说我想给自己的目前人生起名为平凡的日子。之前看过平凡的世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目前就是这样，平凡的日子中带着各种小波折和惊喜，和亲人的生死离别五味杂陈啊。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稳住我们能赢说了，我31年的人生我给他起名叫笑话大全。在闹笑话丢人尴尬的路上一路狂奔，拉都拉不回来，有些事儿啊事后想想我自己也想乐呀，我是不是太心大了， 太心大了。 您这样，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您这个书当中的某一页啊，对不对，您都发生过什么笑话 啊， 你的人生都经历过什么笑话，你跟我们讲一个。 太期待了， 我们看看你符不合笑话大全啊。还有， 唐唐说，我要是给人自己的这个人生之前的书起名就叫脚印 哦， 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着，按部就班的生活没有任何捷径。我想这样努力又充实的人生也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 哇，你看现在 大家写的都别这么最后就 这么文艺跟总结， 对，咱们还得活呢。 对，我们得这马上节目快结束了，感觉让您说的啊，那个大家都说一说人生，就是到现在为止作为一本书的话， 哎， 您准备给自己的这本书起一个什么样子的名字，为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2年投研老将，前以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 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为了打击市场上的假冒货品以及恶意高价炒卖行为，让大家购买到真正由官方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特于本周五至周日举办热购活动，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此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5套，重复认购无效。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您好。 您好主持人。 哎，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近期北京的天气以及呢周边出游的天气情况可以吗？ 啊好的。 今 天呢北京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也不大，和昨天相比呢，这个天空中呢会逐渐增加一些轻薄的白云，风呢比昨天明显减小，气温呢比昨天呢也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今天呢也是传统的小年，这个风小了，气温回升了，这样的天气呢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早晚气温呢还比较低，注意防寒保暖。北京咱们周边和全国的天气来看呢，主要也特别关注是未来几天，特别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2号，我国呢自这个中东部地区呢将再次受这个强冷空气影响。自北向南呢都将迎来这个大风降温天气。北京的天气呢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1号，都将有4-5级的阵风，北风阵风呢可达到6-7级，气温呢也随之下降，10号、11号的最高气温呢将再度跌到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可以达到-10度。所以呢这个风比较大，体感呢还是非常寒冷的，在北京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周边的天气呢也是这样的，自北向南，这个从东北到华北，一直到这个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往南走，这样呢，都将受这股这个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在今明两天呢，有短暂的这个气温回升之后呢，气温呢自北向南呢都会有所下降。当然是北方地区呢降温呢会更加明显一些，比如这个东北地区的长春，从今天和明天呢有一个短暂的回温，但是到11号呢，气温呢最高气温呢将再度降到-12度，天气还是非常寒冷的。南方地区呢，就是这个从比如说上海也受到这次降温的影响，10到12号呢，最低的气温呢将再度跌到0度左右。但是这个冷空气呢，自北向南行进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是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趋势。这个冷空气到海南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海南的天气呢一直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三亚最高气温呢未来几天呢都是在18-19度，最低气温18-19度，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 降雪天气呢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西南部地区，比如说云南、贵州、四川，未来几天呢都将有阴天和雨雪天气，天气呢还是比较阴冷的，大家出游到这些地方呢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总体来看呢，从12号之后全国的这个天气呢都将呈现这个逐渐转晴和气温回升的这个趋势，总体来看呢是比较有利于大家这个出游和出行的。主持人。 嗯，好的，有功。也就是听您的意思说，大家不要被这两天升温给骗了啊，过两天还会有点冷，希望大家注意增添衣服，是吧？ 是的。 哎，好嘞，谢谢您。哎，再见。 再见。嗯， 好，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那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有事故，后车很多。进京方向的尾沟到望京南路这个路段呢，望京南的这个路段车多流量大。机场二高速焦庄桥路段南北双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这一时段呢，全市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目前东西环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北部环路东段东西双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呢，东部的姚家园路、朝阳北路、京通快速、建国路，南部的蔡户营南路，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富石路，北部的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的路段呢都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驾驶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欢迎您和我们继续保持着互动。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非常文艺啊，说你的人生过到现在，甭管你是3岁、5岁、8岁、10岁、20岁、50岁，都是一本书。这本书可能薄，可能厚，可能精彩，可能平淡。但是呢，如果让您给这本书起一个书名的话，您会起一个什么样子的名字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另外也说一说为什么。来看一下，帅是一种灵魂。哎呀，对，怎么还把我比喻的这么高呢？哈，他说 自己觉得， 我老婆说他的书名就是叫《作精传》， 为什么呀？ 这个作呀是天天的，我对应的就是与作精一起的那些日子。不不不，我觉得你的名字，如果你老婆叫《作精传》的话，那你的书名就应该叫《西游记》。嗯， 打妖精吗？ 对， 啊，对，老婆就在旁边，这个乐呀，非让我发。 哎呀，好，您这 挺好的， 您这出门注意点啊，那脸上贴个符什么的。 啊，没事给自己生活增加点乐呗。 对对对，来看看啊， 朱珍辉说，我就一句话，知足者常乐，就是我书名。 好，再来看一下三哥说，我今天的这个你们的话题以后 啊， 我是把车停下来，我停在路边，我就一直我就不管上班这事儿了， 我就在这地方仔细的想啊， 管什么， 我回忆了我40年的人生啊， 好啊， 好像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玩， 哎呦， 各种各样的玩， 气死我了 啊！几个人生转折点好像都是决定换个地方继续玩，弄得现在我闺女和我一样，天天就知道玩，成绩不好也不坏，我就陪着她这样一直玩，所以你的人生是玩主啊。这是我们冯远征老师的新的这个叫话剧啊啊， 玩 啊叫玩家啊， 对对对，他那还不太，他这不叫爱自由的人吗？ 哦，他起什么名叫爱自由的人？别美化自己，就叫玩家，好吧？ 这个老北京话，这个玩家他可能还是收藏方面。 哎，对对对 对, 对。 万玲说了，我写就爱，用爱温暖我父母家人，温暖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哎呀妈呀，这都是散文散文体的啊、嗯！ 对，初见说我这叫如诗如歌。 哎呦哈，又 我热爱诗词。 嗯， 虽然文采不好吧，写的东西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我乐在其中啊。 对， 我喜欢唱歌。 嗯， 虽然有时候不靠谱吧。 嗯， 时而唱不着调吧。 哦， 但是我开心呢，这不就够了吗？ 您那您这人生名字不能叫如诗如歌 哦， 你叫自娱自乐，对吧？来看看你那都是文艺的，我找到的都是我们这叫现实派。啊，暴力小萝莉就说了，我的书名啊就叫马蜂窝， 哎呦， 因为全是漏洞，叫马赛克也行，因为完全看不清楚自己的人生啊， 太小了吧你， 是这是你这长这么漂亮打马赛克多不合适， 扇我们眼睛， 对啊。 鱼儿说我叫感恩，一路走来感恩的人忒多了，父母朋友老师同事，没有他们、啊、没有我的今天 哦， 顺便我觉得他们也得感恩我 哦，好。来看看看看看看啊，这个还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刚才说了 啊， 他的人生的名字也很简单，他的名啊张逸飞，我的书名就叫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不多说了，你们自己体会吧。看来出来这 你做过那个练习吗？ 什么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好像是一套卷子。 什么是高考？ 哦，那不一样。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说到你的伤心 了？是，我是跳级。 哦， 来看一下 Joe 就说了， 往上跳，往下跳。Joe 说什么 ？Joe 说了，我老公的前半生的书名叫《刚翻过几座山》。 嗯。 啊，后面还有好多条河要趟，活在当下，期待未来。不是你这老公， 哎、这书名可以唱吧？这个 刚翻过了几座山， 哎， 又想住了几个梦，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 老中来也 好，哎，这个其实我觉得你老婆了，你老公可能说的后面不是要趟河、嗯，他有可能是要去打妖精， 要伏魔， 哎。 辛苦了， 哎，来看看， 辛苦了， 你哪还有？ 小阿姨，回数小阿姨说，简单生活，我什么都简单， 哦， 做事说得过去，哎、就是有时候有想法直说， 哎， 吃饭简单不挑食，同事之间这个处得好就多说，处不好就别说， 哎、 我就这人不拐弯抹角， 简单，哎，还有一位方块的朋友，我们看见您了，叫空空如也的，您别刷屏了啊，我们看到您的微信了、啊， 还是您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您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因为春节马上到了， 是是是， 大家肯定都是在想能去哪能看到庙会呢，哎，听我们节目给您带来最新的庙会的消息，推荐一组信息好不 好, 好, 好, 好， 庙会的信息， 对对对， 所以你来推荐一个 新春游乐室内庙会、 哦、 里头，这是东城区第一文化馆、 嗯、 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啊、 嗯 这个北京历史最悠久的新春室内游乐会呢，您可以近距离的接触非遗传统的花卉灯谜皮影啊，皮影还有这种民俗、 嗯、 舞蹈大赛公益电影儿童乐园、等等活动很多，是凭有效证件现场领票入场，不收费 哦，记住了，正月初一到初五，东城区第一文化馆 啊。 再来看一下京津冀迎新春游园会， 这在哪儿啊？ 哎，也是周一的初一至初五 啊、哦， 海淀区凤凰岭公园。 嘿，这也不错、啊。 那里边有什么好玩的呢？ 嗯、 公园将会邀请京剧、评剧、相声界等名家名角、非遗传承人进行表演，邀请天津非遗项目京东大鼓、相声河西大鼓、河北省非遗项目河北吹歌，还有海淀非遗项目苏家屯太平鼓、口技、林清弹腿等共计30多个非遗项目进行表演。活动期间呢，还设置了传统体育、游艺、杂技项目，比如说什么推铁环啊、丢沙包啊、跳长绳啊、这个猜谜、套圈、跳房子、抽陀螺、踢毽子、九连环，哎呦，这个榫卯等等的， 老厉害了， 老厉害了，而且这应该是个新的游园会啊。再来一个，您 再来一个，我这日子不一样了啊，打除夕就有， 哦， 除夕一直到正月初六， 哦， 两头都长一点。这是新春皇家巡游，地点在圆明园遗址公园。 哦， 这个皇家巡游队伍呢，将分组在主游览线路线行进，与游客同游同乐，共度新春。 嗯， 哎，公园呢择地进行投壶互动表演，同时派发新年小礼物。 嗯、 活动期间门票价格不变啊，您要入园之后就免费参加活动。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啊，我们叫红楼庙会。 那这必须是在大观园、啊。 哎，对对对对，时间是正月初一到初五。大观园红楼庙会已经连续举办了22届，作为今年西城区唯一被列入北京市十大庙会的大观园红楼庙会呢，将会重点体现红楼文化、明清文化、民俗文化，宝玉、黛玉、宝钗这些经典文学人物将会走出名著，走到百姓身边。 来来来， 啊、哦，游客可以观赏元妃省亲。大型古装仪仗表演等红楼庙会独有的传统节目，并且体验风味小吃、游艺项目、非遗及民间手工艺品的展览。 好啊，再说一个啊，在咱们大石烂百年劝业场前门那儿、北京坊的坊会，正月初一也是到了初五啊。今年的坊会活动呢，将开展冬奥主题文化展览、奥运会徽文化分享主题沙龙、中国年味体验、生活方式体验、新春文化市集、昆曲表演等等。 火， 妙妙妙！ 当然，这个刚才说的都是传统的，我们来一个国际风情庙会。火，这个国 走出去了、 啊，哎，老外也来参加庙会了啊！正月初一到初六，在朝阳公园，来自希腊、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的乐队和舞团将带来充满异域风情、精彩纷呈的舞台演出和街头表演，同时还新增了云南少数民族风情表演，您可以去溜一溜看一看啊。 长公园， 哎，好，那这 不错。 对，这些庙会您都可这个留意好了。如果您记不住，您可以回听一下我们本期节目啊，下载听听 FM。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咱们说一说您给自己的人生书名起的是什么呢？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避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对于今年年初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中对一些具体情况进行了免征或者减征，下面呢就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对于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情况。第二，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情况。第三，对于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厂所排放相应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第四，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第五，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对于第五项免税规定需要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备案。 另外，对于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0%的，减按75%征收环境保护税。 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50%的，减按50%征收环境保护税。 环境保护税法的介绍呢，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是没有太理解，有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拨打8201-2366-12366地税热线。感谢大家对税收政策的关注。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咱来看看这个书名吧。大家都写了什么样子的书名？ 有点意思。 好，您给找几条啊。 刚才我还看一位叫任兴芳的朋友，我也书名，我是个痛快人啊。我说你们可别嫌弃。 好， 我书名叫活着干，死了算。太拼了，自己还哈哈哈哈 好，就会 这真痛快。 说的都是真理啊。 对，好， 这个 累坏了。 蓝天说了，到目前为止还没觉得有个啥书名形容人生。不过可以的话，我准备80-90岁的时候写一本人生回忆录，名字叫做《未完待续》。 可以，哎呦，和您 美好的名，美好的这个希冀啊！ 是，您这比炼丹可省事儿多了， 哎， 写个名字就长寿了。 对，书结尾的时候也标上“未完待续”的字样，走轮回路线，给读者来一个来生再见的期盼。就问你惊不惊喜？你这还是本恐怖书啊， 挺好挺好。 对对对， 长命百岁有什么不好的？这个 Hope 说，我跟你说一个，我给他写救火队员啊。 哦，你 必须得有这个啊。 哦， 感叹词，你知道我有多忙吗？ 为什么？ 家里公司里边外边天天救火，四处扑火，哪有烦心事都让我干。 哟，您这个，这说明您平时啊消防预防工作没有做好。 哎，防患于未然。 哎啊，好，这个来看一下，丽丽说了，喂喂喂，能听见我吗？啊，能，就是在这里啊， 还用这种方式？ 这是一刚来就自己先嗨起来了啊！说我家橘子6个月了，一直超级喜欢笑，我看他一眼，他都能笑嗨。我要给他起个书名，叫《爱笑的女生幸福啊》。 一定 爱 笑，一定会幸福啊！ 对啊， 卖奶茶的姑娘说了：“ 哎呦， 不是说了，是说了，不能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拥有，这就是我的书名。” 好啊，这是长。 等会儿咱们捋捋，不能因为害怕失去 哦， 就不去拥有。 哎呦好，你在天上下一句就是一副对联啊。 哎，你来来， 哎，不，这它是什么来着？ 不能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拥有 哦。不能光想着拥有就不去失去，有没有哲理？ 我给你一个横批，去， 这一边去，这绝对有哲理的是吧？ 你这差远了。 小四儿说了，如果我的人生是一本书， 哎， 我想给自己起名叫修空。 哟呵， 人们常说生活就是一场修行，我空空的来，与世无争，后来长大了，懂事了，想要的却越来越多，永远不知足，不满足。等到了中年以后呢，身边的亲人又一个个相继离开自己，我才发现，哎呦，这个才会发现，等自己老了以后也会变得空空一无所有，那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我叫修空。妈呀，你这一眼都 看到头了， 这是你这人生， 你 收完了以后不想上节目了怎么 稍微有点消极啊。 对对对对 对，别 这 么着。 我们人生虽然说你是空空来空空去，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哎， 你还是可以创造很多东西的， 幸福美好。 哎， 这不咱们都在一起吗？ 对，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欢笑一下好不好？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各位北京电台的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哇哦，最后一排两个拉手的观众，新年好啊！没有看见，但我确定你们在拉手。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北京电台，和大家一块儿过大年。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刚才在后台啊，有几个不太了解我的观众见到我以后特别激动，说哎，咱北京电台真牛，过节呢请了个老外过来给大家讲段子。我解释一下，我不是老外，我来自新疆，我是维吾尔族啊，就是和那个迪丽热巴特别火的民族。哎，对， 但我跟他呢没有太多共同点，他很火，那我还行，是吧？我跟他的名字倒有一点很像，我们俩的名字呢，其中有一个音呀，其实真的挺难念的。我的名字正确念法呢，叫做 Nurali Ablus， Nurali Ablus， 大舌音，来，大家试着给我念一下 ，Ray。哎，听广播的朋友们也是念一下 Ray。好，非常好，来把前面的人脑门擦一擦哈，喷的全都是哈。其实我觉得呀，2017我们也过得挺烦的，对不对？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焦虑。知识付费很火，大家总是买各种各样的课程，但听完第一课以后就再也不听了，就好比你买了一本书只看前十页。中年人烦恼自己变成油腻大叔，青年人呢则烦恼自己过早的脱发。我这么一眼望过去，有几个闪亮的光在我们的观众席里面哈，大家也要注意了。我一个哥们儿年纪轻轻的就有一天过来找我说，艾迪，我做了植发手术。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的吃惊，我说我的天，你这么年轻你就赚够了植发的钱，你到底怎么赚的这个钱？我们不一样，每个人。小孩们呢，大家都喜欢吃鸡玩游戏，而现在呢大家又喜欢养蛙，这都是因为很烦恼，所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去排泄。不过养青蛙这个游戏我真的没有太看明白啊，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如果你真的喜欢养青蛙的话，你还不如养我好了啊！我在家里面呢放几个摄像机，你没事干呢就给我打钱，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再给你寄点明信片，大家说好不好啊？所以各位，2017我们再烦还是你过，2017我们再苦恼还是要把它慢慢消化，因为可能在不经意之间，你的烦恼就会变成美好的事情，也有可能让你的事业、让你的家庭、让你的感情变得更加繁荣。 2月12号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欢乐上演》，九个专业广播并机直播，北京电台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看看大家说的这些自己的人生的书名啊。 对， 看 了然居士， 哎呦，这一听这名儿也得高大上。 古城垣， 哎呦， 古代的古，城池的城，缘分的缘。 哦， 我与三座古城皆有缘分。 哎呦， 北京、西安、太原， 哦， 是不是都是古城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厉害了呀！ 哦，古城垣。所以我能够想象得到，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真的是，我也去过很多帝都的，嗯，就是古代的，古代的。 哦、 你比如说 哪儿 我原来的时候在山东淄博， 嗯， 这个是齐国故都啊， 临淄知道 对吧？ 啊， 这个还有，那这就北京了。 山都出一些人才，据说那个、好像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县里边一人把县官杀了，自己就当皇上了。 哎呀。 那个 这么血腥的事情我都是不愿意去记的啊， 一个月之后就被灭了。 哎，好，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松说了，我自己的这本书啊就叫平凡。 哎呦， 因为我们是最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事儿，过着平凡的日子。我说完了总感觉很伟大，希望这本书没完成的部分可以圆满啊。 真挺好，真挺好，平凡就是伟大。蔷薇花说，我人生啊变成我人生无所谓 哦， 因为我自由自在呀，我在学校朋友关系不好无所谓。 嚯、哦、真的假的？ 可能你还小吧。 不是，你这个事儿不能无所谓啊。 对， 就是关系不好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是是是， 你虽然比如说如果是他的问题那你可以调整一下心态，如果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得有所谓，你调整一下啊。 对，这还有个那个，我书面上空空如也 哦， 什么都忙忙碌碌也没得着什么。哎，我赶紧准备婚礼了，我都没得着什么。 哎呦，好 哎呦喂， 你这还没得着什么，得着一大媳妇儿，你这 不是这他本人是媳妇儿 哦。 得了，节目也差不多了。 好，这个祝愿大家在今后把自己的人生都书写的，咱叫丰满，好吧？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12年投研老将，权益王牌基金经理王综合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二 什么呀？ 那东 什么东呀？